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1点，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苗山主持。 正确的呼吸防护从科学佩戴口罩开始，空旷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公众建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棉纱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保护作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深色面具有防水功能，应该朝外；浅色面具有吸湿功能，要朝内。我们佩戴时要注意鼻夹朝上，将口罩展开，鼻夹夹紧，使口罩与自己的面部完全贴合，将口鼻完全罩住。摘口罩时，我们要注意手不要碰触污染面，直接摘下耳戴即可。我们的口罩摘好后，要立即洗手。戴好口罩，守护自己，守护家人，守护我们的城市。 乐享生活2022继续相伴。老时间， 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 老地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老熟人， 我是主持人苗山。 每周二还推出迎冬奥游世界特别节目，带您乘着电波逛吃全球，还等什么，快快加入吧， 要来哟。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可是2022年的第一期乐享生活，相信有很多老朋友已经相聚了，那我们也期待在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首先呢，苗山代表北京文艺广播的全体同仁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今天是我们乐享生活2022年的第一期直播，各位听众朋友在哪里，欢迎大家到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打卡问好，好，看看今天我们的队伍整齐不整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这位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就是作为乐享生活2022年第一期节目，我们要找到玩乐专业大咖来给我们指点迷津。毕竟在今年的冬天，到底去哪儿最适合冬日的旅行呢？有请一下我们的专门负责玩乐的旅游大 V 博主超级小包子回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包总。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哎，今天先祝大家2022新年快乐。 没错，你看这个，虽然包总啊，在这个各大这自媒体平台吧，应该这么说，都叫超级小包子啊，大家这个搜索一下，都可以找到，无论视频啊，还有图文的信息。但是无论上我们哪个节目，都愿意尊称一个包总，因为实在是包办了我们的吃喝玩乐。今天呢，作为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们邀请包总要聊聊什么呢？今年这个冬天虽然来的不是特别早， 嗯， 但是前两天那几天可是温度相当可以哈， 非常非常的冷， 是吧？而且感受到了这冬天本应该有的那个感觉，也找到了冬天的感觉， 嗯， 那冬天到底适合去哪儿旅游呢？这包总，您是不是给我们指指？ 一般呢，咱们说去冬天出去旅行呢，一般就分两种地儿， 嗯， 要么就去暖和的地儿，咱躲躲寒；要么呢，就干脆去一冷的地儿，就冻透了算， 哎。 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北吧。 今天东北这个东北 啊， 因为东北可是说这个冷地儿去完就更冷了，对吧？平常去咱都心里得， 还好吧，还好吧。其实因为这几年，这个不管是在这个疫情前，还是在这个中间这个不能出国这一段时间， 嗯， 我去了很多趟这个祖国的大西北， 嗯， 然后呢，但是 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北 啊。对，那天我听包总说来了，你说你那么远的地儿都去过，前两天提到是国外，甚至有一个国家去过五六趟都有，但是呢东北一直没去过，是为什么呢？ 就可能就是心里觉得这地儿太近了， 嗯， 然后就觉得嗨，就在家门口，什么时候不能去啊、 嗯、 原来是通了高速，后来又通了这个高铁、 嗯、 就觉得哎呦，这俩小时三小时的事儿，就跟天津似的，什么时候去不行啊，然后就这么一个想法，就一直没去。然后呢结果从去年开始，然后我就开始计划，哎，这正好也是正好在国内好好转转吧。然后去年计划了两趟这个东北之行，都因为这个疫情然后就被迫取消了、 嗯、 然后今年呢又计划了两次，又取消了。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呢，我这一趟为什么成行呢，是因为也是确实被疫情影响了。本来想的是从呼伦贝尔一直开车开到漠河。 嘿，你这个路线上啊听上去有点危险。 对啊，当时就觉得，但是很挑战，因为毕竟是一次这种极地之旅嘛，然后我又喜欢挑战极限，我觉得还可以，虽然危险是有一定危险系数，但是我们可以躲开那些口岸城市走嘛。 嗯。 结果后来发现，就在马上出行的前一个星期，然后这个满洲里又出了疫情， 嗯， 然后所以我一看，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不能成行了吧？ 改变路线是？ 改变路线了，然后就去了一个到现在都还相对比较安全的省，就是吉林省， 嗯， 所以这一次等于就变成了一个吉林省内之旅，然后去了长白山， 嗯、 本来想的去那个跨过去那个镜泊湖，还有包括那个黑龙江的一些地方，后来在当地感受到了一些。感觉还是比较严的这些这个防控手段吧、 嗯、 然后我们就决定还是在省内转一转， 安全第一， 对，就别跨过去了、 嗯、 跨过去可能回来以后这个码一变色啊，回不了京了、 嗯、不方便哈。 对， 而且关键是吉林省这个地儿啊，你听它又是一个民族所在地，它有自己的文化， 嗯， 同时那有民族那美食啊， 对， 没得说，值得就踏踏实在一地好好深度的玩一玩， 非常非常值得、 嗯、 啊。所以这一次呢，首先我先有一个怎么说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这么多年心头的一个疑惑啊，我一直有这个疑惑，就是因为很多朋友是没去过西北的，我去过西北这么多趟， 西北啊， 哎，就是西北五省吧，新疆啊，什么这个内蒙的那边也算啊，然后青海啊，就像这些什么包括甘肃啊，然后这些西北这几个省我去了太多次，冬天我也去过很多次，所以我心头一直有个疑问，中国到底是西北冷还是东北冷？ 我想想啊。就是我们印象当中，我们觉得是不是东北冷？ 因为你们都很多人都没去过西北，我问过很多朋友，甚至都没去过新疆。 哦，没去过。 对，我可是在新疆那个阿尔泰山，就阿勒泰那种零下30多度那种冰上，我还玩过那泼水成冰啊等等， 哎， 都拍过。 你说这个事儿，我确实啊展开了一个想象，是怎么说？以前我们印象里提到新疆都是盛夏的时候、 嗯、啊，对， 我们很少想到它冬天什么样。 对， 尤其前一段时间新疆流行好多人去那儿滑雪、 嗯， 我突然有点恍惚，我说怎么会有人去那么热的地儿滑雪？他们说新疆也有冬天啊。 对，而且新疆不仅有冬天，而且冬天。比咱们这个中原地区要冷多了， 你说比东北还要冷啊？ 这个我现在就是 不好考证， 一直有这个疑问，所以直到我去了东北，但是说实话，我现在心目中的这个东北还没有到我真正想要去的，像漠河呀、像黑河呀那种，就是我现在中国的版图，我只剩下最后一个省，就是黑龙江，还没有去过， 哦、 所以很遗憾，现在我只能给大家说，就是说我认为的这个东北现在还没有西北冷，因为我去的时候那个吉林。才-10度，而且呢，那边也没有说特别让你觉得刺骨的寒风，除了长白山之外 啊， 其他地方我就觉得还好。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没去的地儿没有说服力。因为咱们说这个中国那个版图一只那个大公鸡，我现在就剩这个鸡脑袋那块，就是黑龙江那块没去了，鸡尾巴呀、鸡脖子呀、什么这个后边鸡屁股那个位置，整个还有包括后背，我全去了。甚至我上次到了呼伦贝尔，已经到了离这个黑龙江交界就只有80公里的地方， 嗯， 就连那个鸡的后脑勺我都已经去了，所以这些地儿我，但是我真的在我没去过极北的那个什么漠河那几个村之前，我还真是没有发言权， 嗯， 就是我必须要比。确实比对一下到底是阿勒泰那边冷还是漠河那边冷， 就亲自感受一下才行哈， 然后才能说出一个我深、嗯、而且我还得赶上说今年是冷冬还是暖冬、 嗯、 对吧，你说今年整个温度都-10度的时候，这没什么可比性，那新疆随便挑出一地儿来就比这东北冷、 嗯、 所以这个现在我只能先说暂时还是觉得西北冷吧 就是还是确实是 在还没有去过黑龙江的情况下， 对， 我现在觉得以我去过的东北辽宁和吉林和我现在去过的西北比的话，西北现在挺冷的哈， 对， 说哎你别说我是去过哈尔滨的人 啊， 但我确实还没有去过吉林 啊， 嗯，我印象里啊其实哈尔滨就还好， 就没有那么冷是吧？ 因为你知道我有什么印象呢，我是去年十月底去的，说实话确实也挺冷的了，但是而且赶上了三天三夜下大雪，就一下飞机就是特别厚的雪，然后呢的哥就说你正好赶上下了一场大雪，所以这两天有点冷，但是我就发现什么呢，路上的姑娘们人家穿的都是长羽绒服啊，就把腿一挡，但是稍微一进饭馆一露，里边穿的还是不多，而且一个个都特别爱美，然后再加上哈尔滨的美食也比较有名，像大家熟悉的像锅包肉啊什么的，是不是？ 嗯，东北特产， 对吧？所以大多数朋友可能是什么呢，在中央大街走一走啊，见着一店就进去吃，吃一会儿出来接着走，然后接着吃， 哦， 你很难有长时间一直在外面走。 这么魔幻吗？ 啊，反正我是这样的， 哦， 然后呢在十月底的情况下我是在中央大街走了一来回，说实话冷是冷，但是呢发现稍微穿厚一点的衣服它是挡得住的，它不像北京你这个小小冷风嗖骨头缝，你知道吧， 嗯， 再加上南方，其实你觉得南方暖和，但南方那个湿冷绝对是嗖骨头的。 我听出来了，你去的季节不够冷， 嗯，啊，不够冷，对对对，我在想十月底可能还不够劲儿。 对， 嗯， 我是整个十二月份我是杀了两趟长白山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地区还不是长白山，我还去了一趟延吉，所以整个吉林省在真正的冬天十二月份，应该说冬天没问题，冬至不是十二月份吗，还是很冷的， 很冷， 对，但是它的那种冷就像你刚才说那肾骨头缝那种冷啊，就是在延边，就在延吉这个地方还好，因为它好像旁边有山，就把那个冷空气稍微能挡一挡。其实我当时到的时候，我到延吉的第一天晚上，那天夜里零下十一度，就是听起来应该还是挺冷的。北京要零下十一度，你根本不想出门。 特别冷。 但是我 到了上周末就是。 对对对，没错，就那个周末我也赶上了。但是我到的那天晚上呢，已经快十二点了，但是我要觅食呀，因为我饿呀，所以我就顶着寒风就出去了。而且我想的是打个车。也不是说十二点打不着车，延吉这城市真的很神奇，很多店饭馆花店都有二十四个小时。 哇， 我真的好幸福啊。咱们想到的一般说饭馆那可能也就那两家吧。 夜宵店什么的。 哎，也就那两家吧。然后那二十四小时还有什么超市吧，也就什么711什么之类的啊。人家不是。人家满大街都是。烧烤店汤饭店全都二十四小时的。 哇， 真的特别爽。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住的那个地儿其实就在特别靠市中心的位置。它那是也特别特别的小。然后我当时说，我说哎，要不要我打个车呀，结果人家跟我说你也想吃什么呀，我说您这附近哪还有开着门的，人说给我推荐了几个地儿，说你这样吧，你走过去啊大概300米，你看你还打车吗，我说于是我就好吧，那就不打车了，就在街上走了一会儿，我觉得那种刺骨的寒冷并没有让我感受到，我反而觉得，哎，夜里好像就有一种暖意蒸着你，就那种感觉还行，没有那么冷。然后反而是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就从那个它有一个叫西市场，就是特别热闹，就特别穿越，有点像韩剧那种市场。然后从那儿一出来，起风了，哎呦，那小风一吹，其实也就两三级的风，但是吹到手上，那真是刺骨的寒冷，一下就给手冻透了。所以从那个这一次，我就感受到，其实东北的冷，只要别起风，就都还行，因为它相对还比较干燥。它不像在那个和睦啊，在那个喀纳斯啊，它是比较湿冷的那种，就是它就有点像你说那种南方那种阴冷阴冷的，但是这个在这个东北呢，不能起风，一起风那是真冷。冷的真是刺骨啊。 嗯，我刚才听完了这一趟，我就觉得吧，首先在冬天的时候去一个印象当中就有点冷的地方，首先这个想法就很刺激。 对， 然后你又去了一个虽然冷，但是这个地方美食又一直在我们印象当中特别称道的好地方。比如说咱们现在说吉林有好多地方可去，你也去了好多地方和目的地，咱们第一站咱先说说延吉啊，这也是朝鲜族的朋友的聚集地，朝鲜朋友特别会吃，人家也特别爱做吃的。 对， 冬天是什么的一个季节呢？是他们 冬储大白菜之前要做很多工作的。 对，他们比如说那边的泡菜我真的吃过太多了、 嗯、 然后包括咱们说东北的酸菜实际上跟那个朝鲜族的泡菜还真是不一样的、 嗯、 两种不同的这种口味。然后在那边我吃到了我目前这个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吃到过的那么好吃的辣白菜，然后泡萝卜，还有他们那个叫什么桔梗啊，还是叫什么东西的 桔梗 啊，就特别好吃， 就是倒垃圾倒垃圾， 没错，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呢，就是我其实以前在北京很多年前就吃过一家非常好吃的那种那个朝鲜烤肉，然后很多年就我那家后来自己不开了，我就很多年都没有找到类似的味道。然后这家就是直到我最近去了延吉，我才发现我这个症结所在。为什么我一直找不到、 嗯、 因为我找错科目了。对，这个我就一直在找这个就北京现在不是有很多韩餐嘛，什么这千里啊那什么玩意儿江山的，就是烤肉，找了半天结果发现那都是韩餐。 嗯， 这个 哎，其实他们味道上不太一样吗？ 哦，差太多了， 真的。 我跟你说，其实你要找朝鲜烧烤，就是要找朝鲜、 哦、的哈， 不就要找朝鲜烤肉、 哦？ 朝鲜烤肉甩韩餐十条大街，真的。 哇，就是我们的民族风味要比韩国口味还要好。 那边就是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生拌牛肉这个东西。 我吃过 生拌牛肉，以前我吃到，因为我吃过好吃的吧、 嗯， 所以后来最近这几年，我在这些所谓的这些餐馆里边点的生拌牛肉，全是那种咸咸的，然后给你弄点。香油上面撒点芝麻，一个那种生鸡蛋的那种，然后顶多给你放一点白醋啊，就是吃起来就是那味道非常寡淡。但是这种东西它不是应该用很浓的这种蒜啊，包括那种辣椒啊去刺激你的味蕾吗、 嗯、包括辣椒酱的那个味道， 对，就是它完全没有那种刺激的点，就吃起来一点都不嗨。 嗯， 然后就是直到这次我去了延吉，我终于吃到了人家当地的就是朝鲜式的这种生拌牛肉。我说就是这个味儿回来了， 嗯， 里边有蒜，然后里边有这种藜丝，然后用那种辣椒拌的，还有那种醋，酸酸辣辣的， 对，白醋， 对， 放点糖， 没错。 你看有些人一边说一边咽口水， 因为太好吃了。哦天哪！ 哎，他那个汤是有点像冷面汤的那个味道的， 他那个比冷面味道好吃多了，就是因为他要非常重的这种味道，然后去把他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里边的腥膻味给它盖住嘛，然后让你吃起来就觉得，因为这应该是夏天吃的，但是我比较拼啊，我冬天吃了，就是他应该是让你有一种在清凉的之后有一种刺激。就是你的味蕾有一种在整个在燃烧的感觉，然后这时候再来一碗冷面， 哇， 加上冷面汤，哇，你这个夏天就完美了，对不对？ 天哪，你这个冬天就是灌了一个透心凉， 太爽了。因为我是没办法，我冬天去的嘛，然后但是其实东北的这个屋里冬天都很热，甚至穿短袖都可以， 嗯， 所以我在那个这些馆子里，我既吃了冷面，又吃了这种什么生拌牛肉。而且我吃的这一家，他是前几天刚上完那个人生一串的，就那个很厉害的，人家是自己有牧场的，所以我想这牛肉，嗯，人家自己养。 你是特意去打卡的吧？ 我这家是确实去特意干，其他的像延吉那些其他店，你就跟当地人聊就行。比如冷面店，你跟出租车司机，你打三辆出租车，他们自己都能打起来。你说最好吃的是哪个冷面？人家当地人说不要去服务大楼吃。服务大楼现在都没人吃了，都是游客。下一个司机说：“哎，服务大楼挺好的呀，哎，我就觉得服务大楼挺好的。哎，你不要去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金达莱，金达莱不行。然后最后你再问一个当地人，当地人跟你说，这两家都不行了，这两家现在这我们都当地人都不去吃，我们都去顺鸡吃。我说哦，好吧。最后听下来，我问了得不下十个当地人，最后得到结论就是这三家我都去吃，我倒要看看小马过河的故事。” 一个人一想法， 没错， 是不是？ 没错，众口难调嘛。 说明他们那餐饮竞争力相当之大，都不错。 对呀、啊，我得尝尝，万一是谁有什么问题呢、 啊？ 对不对？ 结果你去了这三家吗？都 对，这三家我全给吃了，而且我一天之内吃的。 你自己的排行榜是怎么样的？ 我自己的排行榜是这样的：如果光吃冷面的话啊，光吃冷面的话，顺鸡确实在我心目中是最好吃的。 嗯。 然后第二名是那个就是服务大楼，是一家老店，就是也确实很多年了。服务大楼冷面。然后第三家就是排第三的是那个金达莱，说他附近好像有个金达莱村还是怎么样，也是一个老店，很多年传承。但是这个当地人还教了我一种吃法，就是你除了吃冷面之外，知道还要点一个什么吗？朋友们， 你说是点冷面同时一定必点菜是吗？ 在冷面店你还要点一道菜。 等我想想 啊， 你说是主食还是菜？ 就菜，不是主食， 菜物。 因为冷面 泡菜炒五花肉 不是， 就是这个东西跟冷面还能搭配着吃， 搭着吃。 嗯， 那个土豆饼。 哎，不是，再给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机会了。 嗯， 最后一次，哎， 你绝对想象不到，特别神奇。 我肯定不是烤肉什么的吧？ 已经接近了， 啊，真的吗？ 对，你可以再尝试一下 锅包肉啊。 对， 锅包肉啊， 神奇不神奇？东北特产锅包肉。啊，这个东西居然跟冷面配着吃， 我终于明白了。前两天我去了一个新开的冷面店， 啊， 他们家有一个套餐，说新店特惠， 啊， 我一看这里面就是锅包肉加上冷面加一个什么，我说这个为什么组在一起， 哎， 它这是我们朝鲜族的经典搭配。 哎， 你看，还真是， 因为你不会吃， 哦， 当地人教了我一种吃法，我就知道这两种东西为什么可以产生灵魂的撞击了。因为锅包肉它出来的时候不是外焦里嫩的嘛， 嗯， 外面有一层焦皮儿，然后呢，它不管是浇那种甜酸汁怎么样吧，反正这个东西呢，它是怎么吃呢？是你把这个热热的锅包肉浸到冷面汤里， 哦， 就这么一浸，然后它就稍微有点软化，然后吸了一点冷面的汤汁，然后你在这个时候一口锅包肉进去，哇，就是本来有点烫嘴的时候，你啪把它放在冷面那种带着冰碴的汤里，哎，这种吃法只有当地人知道， 冰火两重天， 只有当地人说了。我说那既然这样，那我就得综合评定一下了。好，这三家冷面店我分别点了冷面和锅包肉，就只点了这两种东西的搭配，然后搭配起来，最后吃起来，你会发现金达莱的锅包肉做的是最好吃的， 哇！ 顺基的锅包肉做的是最次的，就是他们家那肉次到什么程度？那外边我都感觉这是锅包芡儿，这都不是锅包肉，你就是那芡儿也太厚了，就感觉像咱们那个有点像咱们那软炸蘑菇，就像咱们那个糖醋里脊那种感觉。 嗯， 你这里边本来应该是一片肉，就它炸出来以后厚厚的。就是嚼起来它就很没有脆劲儿，中间那个面都是那种油乎乎那种很刺，然后排第二的就还是那个万年老二，就是服务大楼，他们家的锅包肉也不是最好吃的，他们家冷面也不是最好吃的， 但是都可以， 但是都还行。然后金达莱冷面这三家比下来，确实是相对来说那汤汁啊，包括它的面条的口感啊，是相对确实最差的。但是他们家锅包肉炸的特别好， 哦， 就是特别酥特别脆，他就知道你会当地人会用这种方法来蘸冷面汤吃，所以他特意给你炸的有一点那个搁着那种感觉，焦焦的，然后你往这冷面里一浸，哇，哦，就完美。然后顺基的不灵，顺基的就是你一吃就是本来他就已经软了，而且他们家那个醋，我的天哪，就是醋放太多了，就打死卖醋的了。 哦，有点酸了。 对，师傅可能倒醋的时候，这手看手机，哇，天哪，哇，股票涨了，哇，一看，哎，倒多了， 倒半瓶 儿，就那种感觉。对，真的就齁死你，齁的我当时都说不出话来，就那种感觉，太齁了，就。 而且你知道白醋吧，比一般的醋还要更窜。 哦，就他一下齁的你那一口那个嗓子眼里你就说不出话，就那种感觉。就说好吧，就是这个，那我就综合比较下来，我也说不出什么来。但是如果只吃冷面的话，顺基真的，因为他们家服务员都是朝鲜人都不是朝鲜族的人， 嗯，哦，朝鲜国啊， 对，朝鲜来的，就是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侨民嘛。反正你说什么中汉语，他们说的特别差，就不是那种一看就不是咱们那边。 他们也属于这个上国外来工作的了。 对啊，这属于上了咱们这可能淘金来了吧？ 嗯， 啊，所以他那儿的冷面确实非常正宗啊。然后而且那边给鸡蛋都给一整个的， 哇！ 对，金南来都不给鸡蛋，给俩鸽子蛋。 你在北京都是半拉鸡蛋。 对啊，我说哦，原来人家是这么给。 嗨， 而且不要点那什么豪华版什么四五十的那种，那都是给游客吃的， 哦， 就点那最经典的那十四五块钱那一碗的那种，哇，真的好吃。但是这三家我刚才说的是综合评定啊，这三家随便拿过一家来北京就吊打北京的所有冷面，没有之一。就是他们的比分就可能是98-95-93，然后但是北京的现在最高水平可能在89，对，没有没有，对，北京最高水平，因为西四那家冷面我也吃很多年，他们家的味道还是很正的，只不过就是现在越来越差了，就是面条越来越硬了。 而且西四这家我不得不说，就是总店还行，分店其实味道跟那总店差 别很多。你说总店分店就不对，就是你没吃对，那个什么什么华天的那个不对啊，不是那家， 不是那家， 你说那家在平安里，我说再往北，你再往北一点，也在露西， 哦， 这真正老北京都知道。 不是，我都没去对， 你都没去对。 今天我们跟着小包总啊一块儿去溜一溜，在冬天对最适合去的冬日旅游目的地。我是苗山，乐享生活正在直播，稍后咱们接着聊。 爸，您别瞎转，装修第一站先去全包园。 你李叔也跟我说那儿挺实惠，他家小子结婚啊，80平两居室新房，10万出头就都装下来了，连家具也管了，还是进口实木的。就是啊，离咱家太远了。 哎，全包园开咱家门口来了，就在北四环。您想啊，新店开业肯定优惠力度大。

回荡在空旷的训练房里，直到这个动作在赛场上完美呈现。领奖台上激动的泪水中，他守护着属于祖国的荣耀。每个岗位都有一份执着的守护，有人守护着平安，有人守护着希望，有人守护着这个国家。爱岗敬业，向每一位守护者致敬。 北京时间的11:3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我们带大家去东北去转一转，我们今天的出行领队是超级小包子，欢迎小包总。 Hello，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各大的自媒体平台大家都可以搜索超级小包子啊，看看他这趟旅行的图片照片还有视频。据说是刚发了视频在朋友圈，然后朋友们就已经炸了，说啊，为什么我们刚刚离开吉林没看到你这段视频。 尤其是介绍美食的， 对吧？ 对， 早知道跟着他一块去打卡呀。刚才这个时段呢，这个包总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啊，吉林延边当地，也就是延吉市哈，当地有哪些好吃的，应该去吃哪几个关键菜，总结起来一个全新的配搭。就是锅包肉加上冷面的这个组合， 锅包肉配冷面汁儿，这种吃法非常新颖。然后还有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市场，我觉得逛起来非常有意思。因为咱们可能，我不知道北京有多少朋友小时候吃过那种叫朝鲜小菜。 哦，我吃过， 是不是？ 半桔梗， 对， 半泡菜， 对， 还有半萝卜丁， 没错。那时候好像在北京每个自由市场都有这么一个专门卖这些凉菜的地儿，然后觉得哎，怎么拌的那么好吃？所以这次我就来到了他们的发源地，延吉。然后这个地方，因为咱们我记得小时候吃的那些冷面，不是叫朝鲜冷面，就叫延吉冷面。 对。 然后我一直想知道延吉冷面是怎么回事，这个师傅是叫延吉还是怎么着？后来直到长大以后，哦，知道这个地儿叫延吉，所以我一直想来这个地儿。它的西市场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咱们在韩剧里看那个东大门市场那种感觉，一个一个批发，但是它是真的很接地气那种本地人去的市场。 它是有那个食材啊，还是说日用品都有啊？ 所有东西都有， 什么都有， 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有， 百货。 就是一个当地人的那种批发型的百货，还不是那种百货，就是批发市场， 就是咱东郊市场呗， 就类似于那种，但是它是在一大楼里头， 新发地。 哎，有点那感觉啊，新发地不吉利，不要说了啊，咱们就说这其他地方，就我希望，对，我希望他能一直开下去啊，一直能开下去。然后他 想起来了，你特别敏感。 对，我作为一个住在新发地附近的人，去年六月份的事情，不要再提了。我们现在呢，就是啊，前年六月，这说起来不是去年了。然后呢，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感觉这里面呢就很穿越，因为他有卖那种，比如说一个全都是香料的区，然后有全是卖海鲜的区，还有卖当地那种。就是朝鲜小菜，你知道吧？来到了朝鲜族聚居的地方，然后买朝鲜小菜，简直一个，那个大白菜就像那种根雕一样，就一个一个辣白菜放在他那种酱缸里，然后堆出来，让你看着非常好看，红红的就想买。然后很多人就拿着牙签扎着他们那些什么各种板筋啊什么的，就咱们吃的那种板筋王。但是就是你一想这东西肯定就是哎呦算了就会塞牙嘛，但是一想人家都举过来了是吧，那就免费吃一下吧，对， 结果 我可以勉强吃一下了，对吧，然后就免吃了一口，哇，入口即化，原来人家当地人做的 能嚼得动 板筋王，就是都能嚼得动，人家都是给你炖够时候那种，我特别好吃，然后我就一不小心我就买了好多袋结果就带回来了。然后还有什么呢，当地的那些这个就是它有很多从那个韩国进口过来那些小零食，还有当地特产的米酒。我不知道这个小木屋这个品牌到底是当地特产的一个牌子，还是说一种米酒都叫小木屋，因为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它。就是、 说明人这个牌子就是打的比较响。 对，就已经覆盖了。然后这种米酒只能冰着喝，就是喝到嘴里并没有任何的辛辣 或者刺激的味道，也没有什么度数。当时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长白山的时候，那个老板娘也是朝鲜族，她就是直接说，这酒你们这么多小伙子喝一瓶，我说那一斤可以了吧，这米酒也会很容易醉人的。我咱们想一斤挺多的呀，结果那老板娘说，我一人就能干五斤。我说您这酒量，我听这您这口音就能听出来也可以。说您的不用，我们就来一斤。结果上了以后，果然就是一个500毫升的瓶子，一个塑料瓶子，就是那个咱们喝矿泉水那个。你想那500毫升可不就是一斤吗？ 啊， 然后就喝，确实是，就是它就是咱们买的那个甜酒，那个酒酿的味儿，就那种醪糟酸酸的。而且这酒打开以后，你还得醒一下，因为太酸了。它就发酵以后那种跟醋的那种酸味儿，然后你等它等酿个一分钟，然后你再喝，哎呀，就是那种特别甜，它把大米里边那种甜味儿给完全给酿出来了。 嗯， 然后呢，还可以分成不同的米。有黑米， 这期节目小包子真的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因为太好吃了。有黑米，还有糯米的，然后还有里边加蓝莓的，就是这些东西真的不论男女都可以喝，不论你的酒量怎样，酒量不好你喝一瓶下去，可能你脸会慢慢的有点微红微粉啊，就是一点度数都没有啊，特别特别好喝。然后所以这些我觉得大家去延吉都是一定要尝试的，还有一些就是特别特别，我认为比较挑战的一些料理，就是。现在据说，据我调查，在中国大地上只有一个地儿能吃到咱们当时在那个跑男， 嗯， 那个综合叫什么综艺节目里能看到的那个吃那活章鱼的， 嘿， 只有在这个延吉能吃着。 嚯，哦，你看看，你刚才一边说，大家这口水啊都跟着你快掉落下来。然后绿野仙踪就说的，哎呀，这个。常年以前在环球旅行家的同学今天入住乐享，感觉啊是我听节目时间搬了个家。他说今天小包总接棒我们，天南地北风光无限啊。另外呢，呱呱也说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简直了，像是中午版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还有隔壁老凡尔赛直接上你那儿搬运了你的图片， 嚯， 上面写的说今年的第一顿锅包肉，直接就上图截屏下来了。确实大家可以现在在微博上，还有哪儿？ 抖 音，抖 音，然后视频号什么的，这些搜"超级小包总"都能搜到我， 都可以找到哈。 对对对。 另外，我看看听众朋友留言啊，就咱俩聊挺热闹，大家就跟着我们从这个旅游说到了吃。 嗯， 比如说刚才除了凡尔赛以外，呱呱就说这个提到特冷的地方，冬天是不是也适合去最暖和的地方？比如说海南。 嗯， 这 个肯定是 挺好的目的地。 很多人都会去那儿避冬嘛。 嗯。 然后以前呢，我是会飞到南半球去， 嗯， 就那边会就正好跟咱们反过来季节，都不是避冬了，那边直接就是过夏天。 嗯， 所以以前是经常会到那边，所以我觉得这两年可能我自己也是觉得应该追求一下。冬天给自己让自己透心凉一把， 对 啊，然后也是冬天我特意会选择去一些冷的地方，就是那么一种刺激，从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当你回来以后你有一种特别成就感，就是说冬天的这个地儿你去过没。 嗯， 你看新疆就很多人回来的时候你说啊新疆还有冬天，对，冬天这个地儿你去过没，去过你以后你会记一辈子，因为太冷了。但是你回来你会觉得现在回想起那段回忆你会想到很多快乐的瞬间。 嗯， 比如说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整个那个大地就是银装素裹大地，然后太阳从山头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希望，你会感到一种特别有希望的感觉，这个希望和你在海边看日出穿着大裤衩子那种完全你感觉不到。 嗯， 因为在冬日里边那种暖阳会带给你一种特别特别心理上的刺激，那种快乐是非常是无法替代的。 没错，就那种刺激感，那是一种记忆的一个打卡点，是不是？ 对。 再看8740啊，他说要想享受真正冬天的乐趣，还真就得去大东北去享受雪的美景。 当地人还跟我说有一种东西，就是我后来回来以后我没想到啊，当时我剪了一个视频结果发出来以后好多人看的说东北朋友看的不行了，夜里看的流口水，最后开始点外卖 看家乡菜是吧。 对，我点了一个叫什么呢，这东西当时那服务员跟我说叫金皮儿。 金皮儿， 对，就是金皮。然后我说这东西什么玩意儿，我但是人家说推荐必点，我说那就本地人推荐就点一下吧，就尝了一个金皮儿。然后它是有那种可以炖成这个金皮儿牛啤酒锅，用啤酒炖这东西，还可以用这个烤串儿，就是咱们平常炖那牛腩， 外边不要的那个白的那层筋儿。 哦，我挺喜欢吃的这个。 但是那个咱们一般炖牛腩的时候都会把它，我都诚心把它切掉，因为你炖不烂，它就会又不是板筋，但是它会跟牛腩在一起，口感不太好。 哎呦，这你真可惜了啊，你不能给它撕下去。 我后来不是我不撕，但是每次吃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影响点口感，反正有时候你嚼吧嚼吧就给咽了，有时候嚼吧嚼吧就吐了。 你牛腩一般炖 多久啊？我拿高压锅子得炖45分钟。 哦， 就是那个东西， 那其实那个能烂， 它跟牛腩的成熟度不一样，就 是 牛腩烂了，这个肯定还没烂。所以呢，我从来没有想过把这些东西单门拉出来，我给它单独炖一炖，然后再烤，还是再怎么？我从来没想过。然后没想到在延吉吃着了，他们叫金皮儿，然后也有，我后来就听吉林的朋友跟我说叫大金皮子，他们叫金皮子。然后当时点了以后，我就说哇，这个东西太好吃了！就是原来你把它炖够时候，它可以非常软烂， 是的，哎， 而且它没有板筋那么硬。 熟食里边，有时候买酱牛肉， 嗯啊、 我就特喜欢跟人说：“您给我找点带筋儿的。”其实就是那一块儿。 那个其实还不是，因为它有那种筋头巴脑的地方嘛，它不全是那个筋皮儿、嗯，它里边有那个就那叫什么那个筋，就是那种牛筋，你炖完了以后是那种非常软糯的那种感觉。 嗯、 那牛筋更吃功夫吧、 嗯， 这个好像介乎那之间，它就是那白的那层那层硬硬的那个白的、那个。 你下回炖的时候。时候，你拿那个刀背给它断断筋、 啊。哦，对，这个也可以。咱们这个美食节目继续聊一下，继续 美食旅游都互相串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这次最惊喜的发现。 嗯、 然后我呢，比较没想到的是，当我发出来这顿深夜烧烤的视频的时候，很多朋友看完之后直接给我留言说：“你太罪恶了，你怎么能在夜里11点发这种东西？”然后我说：“啊，我刚剪完我就发了，而且这是顿夜宵啊，我是凌晨1点钟去吃的呀，这是个24小时，我是凌晨1点钟去吃的，所以我说我觉得我发成夜宵挺合时宜的。然后那天直接导致我朋友圈的夜宵外卖销量增长了很多。 然而你也并没有拿到任何提成。 对啊，他们都点的是自己想吃的外卖。 就是把馋虫勾出来了。 对， 是 就是把馋虫给勾出来了。 你看看3286就说哎呀，这个怎么你们说的我现在也特别想吃朝鲜冷面啊，不行，过两天我得去西四北的延吉冷面馆吃一回。 哎，这朋友一看就知道那地儿。 这个是啊，精彩的。再看看这个睡熊宝贝，他说他们家就是你说的，就是他们家老家。 嗯哦、 他说呢，就北京确实啊，就我们家老家的味道的少。不过北京的话，凑合凑合可以去三全冷面吃 啊、 哦，叫锅包肉，就目前也还不错。他说冷面可以去西四故乡酒家吃，他说也很、 哎、 也不错。 这朋友一看就吃过， 你看看 三全和故乡我全吃过，但是说实话，我认为故乡，因为他毕竟这么多年了嘛、 嗯。 我说的西四那家就是这家，叫 故乡 酒家。 哦， 我从大概我还只有板车那么高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吃。 你中午说完之后，人家又暴增了，然后你也依然没有提成，是不是？ 对，他们家冷面目前来说，我认为还是北京是味道最地道。三全冷面只是因为它的环境稍微好一些，但是说实话，味儿没有故乡的好吃。 我默默的拍个照片啊， 这是已经记录了是吧？确实离着也不远，这中午开车过去，但是那地儿没地儿停车 啊、哦。 对，在平安里北边。快到平安大街， 你说的越细，中午越爆棚。你看， 真没地儿停车，所以想开车的朋友，我建议千万不要这个贸然前往，因为那边那个中间它那个马路，因为西四北边那条街其实非常的拥挤嘛、 嗯， 然后你在路边停车的话，很容易就被贴条。 对，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开车前往， 没错， 可以骑共享单车呀什么的， 坐个地铁去吧，是吧？ 地铁它正好在两站之间， 对，走着溜达吧。这吃完了正好得消化消化。说呢，睡熊宝贝就说东北的冬天在屋里过夏天，吃着冰棍和冻梨。 没错，你就能体验到我为什么能在一天吃3碗冷面。 嗯， 就是其实在屋里还挺上火的，因为它待着，你看我又穿2层大秋裤一层老棉裤那种，就是感觉其实你在屋里待着你待不住，因为我穿太多了，然后我那裤子又不好意思进屋就脱裤子吧、 嗯、 所以它就往上蒸着热。这个时候来一碗带冰碴的冷面汤，哇，太舒爽了。 哎，你别说，东北人真的是进屋上炕脱裤子。 对，他真的是，而且他们那边好多小年轻的进屋就是穿一短袖 啊、 哦，然后外边就你说那种长款羽绒服一包，然后就哎呦，感觉特别有范儿，我感觉、 嗯。 然后我就这次特别遗憾，就是我没在当地买一个长款羽绒服，不是长款羽绒服真的特别帅，一直包到脚面的那种， 是啊， 特别帅。 我跟你说，就很多女孩都买长的，因为把膝盖都包在里头。 对，真的真的，而且它里边你可以穿裙子，甚至。 人东北姑娘一 羽绒服一撩开，人家大长靴子， 呵， 是不是 真漂亮？这我有机会得去一趟哈尔滨、啊。 哎，你别说，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里有个女孩、是黑龙江的一个姑娘、每天穿着各种各样的靴子，有过膝盖的，有不过的。那会儿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喜欢穿靴子？她说从小冬天就应该穿这个，就是标配。等到后来我去那个哈尔滨那次，我才明白，满街的姑娘就是靴子，长靴子过膝盖这种。 这样呢，它可以护到膝盖。 对啊， 而且还可以保证漂亮 啊。 如果你穿个老棉裤就不好看。 你看啊，这个靴子就是皮的啊、然后呢里面你看那不可能光穿袜子吧，可能也穿一个相对厚一点的、然后外边这个靴子，然后外边还有一层羽绒服，其实更厚、是吗？ 哎，对，听起来就又搭配的又好看、又保暖， 所以再也没有老寒腿。 嘿， 再看特梅普啊，说早30年前北京也有过零下十几度，穿着棉窝、棉猴、棉帽子、大棉裤一样暖和，对这个刮什么北风一样，什么啊？风一刮过来就小兜小刀子直刮脸那种感觉。 嗯，这种小刀刮脸，这个我这次在延吉也感受到了一把，然后我在长白山的时候感受到了一把非常非常刺激的抽嘴巴的风，那个、感觉。 抽嘴巴。 对，这感觉真的就是感觉一不断的在有人在抽你噼啪噼啪的。 有没有觉得脸都没有知觉了？ 有知觉，抽一会儿就有知觉。对，就是这种疼痛呢，它刚好让你在刺痛和没有知觉之间，所以它还不是那种就是直接给你冻木了。你知道，因为有时候在新疆那种零下30多度极寒的时候，你把那个面罩护脸一摘，当时你脸就没有知觉了，就是它直接给你冻僵了。那这时候呢，其实你也没有，只是在后边化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受。 化冻 是？对，到屋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脸上，哎呦，那个血管开始，血液开始流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刺痛啊，然后甚至痒痒，特别难受那种感觉。但是东北的风不是这样的。当时我这次到长白山的顶上看到天池的时候，哇，那个大嘴巴风左右开弓，叭叭叭叭叭就开始抽，然后你只要对着风。就是这种大嘴巴的风，你只要背着风，就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推着你往前走，就是哇，那个劲儿可大了。后来我就跟他们工作人员，因为工作人员都捂得像一个一个堆儿一样，然后就定在地上。后来我说：“你们这个工作真不容易。”我说：“这么大风，你们天天在这儿站着。”然后我说：“这风得有十几级了吧？你们这都能被不能被吹跑？你们太厉害了。”工作人员说。哪呀，十几级根本不让你们上不来。我说那什么意思，说这也就六级风。我说不可能，我说六级风怎么能抽得跟嘴巴子似的。人说就我们这就风量大，说要是真是十级风，从底下景区就不会让你们上山来、后来我回来一了解，很多朋友在长白山因为天气原因没有看见过天池，是不让上山的那种，因为他那个上山的盘山路蜿蜒崎岖，风大雪大雨大，这些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所以呢很多朋友是到了长白山景区不让上，所以你从那儿到北坡那还得开20多公里呢，坐越野车的话，所以就是你根本上不去，你不可能徒步上去吧。所以因为天气原因，很多朋友有一个朋友是在那儿住了3天、每天都是刮风下雨，还说东北还赶上过台风 啊、 很神奇，很神奇啊！然后结果我也是头回听说，东北说就海边有台风，然后说那朋友赶上3天台风，结果他住了5天，终于在第5天看到了，就是人家让他上了长白山的天池，他看到了天池。后来回来问人家问长白山怎么样，他说嗨，就是你多费点功夫都能看见。 哎呀，这也是一种缘分，其实对吧？ 对啊、所以这大嘴巴子抽我认了，就是我 你还能看见， 上去就能看见，然后就而且就感觉其实还行，就是除了冷一点之外，景色还是很美的。然后天池是咱们，我这次才知道，第一是因为我第一次去东北嘛，确实长白山是一座活火山，活跃的，是现在是咱们中国境内唯一一座活火山。第二就是天池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湖，啊，巨深无比，底下那深不见底啊，感觉。所以我这个对我来说就人生就很有意义了，因为我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也去过很多活火山，然后我去过世界上第三大活火山，然后我去过世界上第二大活火山湖，就是第三大火山湖在苏门答腊岛，然后第二大火山湖在新西兰的南岛啊北岛， 然后这是第一大火山湖，所以我说啊，原来最大的在咱们国家， 就在家门口， 就在家门口。 以前总花时间去更远的地方， 对，然后坐车在那个苏门答腊逛了一整天，然后才到那个湖，到那湖边上还住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雾，什么都没看见，就是那种头天还不是头天下午去看的时候，你还能看到整个湖面，然后第二天起雾什么都没看见，然后到了新西兰的那个陶波湖，我在那儿去过，我大概去过三四次，就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哎，第二大火山湖在这儿，第一大在哪儿？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当时去 Google 一下这个结果，结果没想到在家门口呢。 嗯， 啊，这次我一去，我说哦，这种感觉就是你从老三排到了老二，然后最后来到了老大，结果发现老大就在家门口。看过万水千山，还是自己家最好啊。 对， 就这种感觉，哎，其实也很神奇的。然后只不过这次这老大可能没让我看太全， 嗯， 因为全冻上了，嗯，太冷了。 但你还是上去了 啊？对，我上去了，然后我也看到了， 就是。 就这种感觉还是挺刺激的。 哎呀，真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尽管疫情让大家可能暂停了生活， 嗯， 啊，暂停了走出去的脚步，但是也可能因为是疫情，让你有机会把这个家门口的一些美好的风光和感受一下。 嗯， 以前总说总有机会去，什么时候是那个总有机会？ 现在就是那个机会， 啊，现在就是，现在就只要在疫情防护的合理且安全的情况下，可出京的时候，咱们再来看看。 对， 咱们今天听小包总基本上说了，说这些地方就是给大家种个草，做好了计划，按照包总的这个吃喝玩乐一条线， 嗯， 然后等到可以出京，可以出去四处转转的时候，可以按照这个路线来玩。比如说这个冷面馆，我现在默默的记住了，咱们先从北京市里的开始， 嗯，有机会先去打个卡。 好，咱们再看看听众朋友留言。呱呱说以前经常去吃打包个什么辣牛肉什么的， 嗯， 特别的好。另外呢，超级部说我已经在微信视频号搜到了超级小包总。 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而且我刚发，最近正在连续更延吉和长白山的内容， 就把之前的素材赶紧啊上线。 对对对对对。 另外呢，呱呱说了，不光找到小包总的那个文字，还看到他的图片还有视频。另外花贤子也说记得2013年七月份去的长白山，那风真是大，不过特别幸运当天就看见天池了。 嗯，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去天池的话啊，当天只要天气好，你还怎么说呢，有时间，不是特晚，能看就先上去看， 嗯，对， 不一定明天还能去。 对，风一大他们真的就会把那个整个景区给关闭掉， 嗯， 为了安全原因。 对， 所以有机会先看。 另外呢，隔壁凡尔赛说又搜到了小包总的冷面图片，还有其他各种汤面的照片。还有这个雨蜗牛问说抖音搜什么来了，是小包总超级小包总是吧？ 对对对，都能搜着，都能搜着，只不过抖音最近没放那些放毒的视频啊。 另外8740说去哈尔滨这个时候看冰灯也很壮观，也特别美， 但是非必要不离哈呀，我们现在发去了就给我们留那儿了。 对对对，现在东北稍微也有一点，以这个黑龙江为例啊， 嗯， 有一点不太安全啊，是不是？之前刚刚 他现在因为最近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影响，对， 有一些 黑龙江现在是有确诊病例的， 嗯， 所以最近想去我们也不敢去，啊。 暂停一下， 嗯， 8336就说，我可记得小包总在这个南半球冬泳，勇敢啊！ 嗯，那是北半球冬泳，我是在波罗的海跳进了零度的海里啊，一度的海里。 另外8336说告诉大家啊，锅包肉的出品是没有葱姜的啊，没有葱姜说三遍， 嗯，没错。 另外睡熊宝贝说打糕，这也是延吉一大美食。 哎， 我特别喜欢，我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我们家有一个邻居阿姨， 嗯， 她是朝鲜族， 嗯， 她有时候到冬天就做那个小月亮年糕， 哦， 中间加豆沙馅那个， 哦， 特别好吃。 哎，我跟你说，这很多朋友这次就是你回来之前，我这次我还推荐你们去延边百货大楼打卡， 嗯， 就是他那个就是一个当地市民去的那种百货大楼，但是在他楼下有一个超市，然后那些超市就是它专门有一个进口货品柜台，里边就是各种从那个韩国什么进来的那些小零食，我买了一堆，就像咱们平常吃那种好利友派那种东西， 嗯， 但是它里边是打糕馅的，我特别好吃，就是还有那种打糕馅的黄油酥饼干，就你听这个这种组合，就是里边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打糕，外边是黄油酥饼干， 天哪， 就特别好吃，而且特别神奇，只有这种就是我感觉特别有穿越感的地方才能有这种美食。 哎呀，听上去就是，我觉得好多小零食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有个时候看人家吃 啊， 当你看见就在眼前的时候，果然不能松手。 对， 隔壁老凡尔赛说，我同事啊刚到哈尔滨买的当地的彩票中了10000块钱，当时请了我们大吃一顿，杀猪菜包什么锅包肉，小鸡炖蘑菇等等， 听起来都是当地菜。 另外熊水宝那个